的影响力，在美国和盟友之间挑起矛盾，并且推动接受本身的威权制度。报告又说，中国拥有实质网络攻击能力，最低限度可以导致美国境内的关键基建设施局部和短暂受阻。除了中国，报告亦都认为俄罗斯对美国亦都构成主要威胁，指俄罗斯寻求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在西方国家之间制造分歧，并且建立本身的能力，作为主要参与者塑造全球事件。报告同时指俄罗斯亦都构成主要的网络威胁。体育消息，欧联赛事法甲的巴黎圣日耳门和英超的车路士晋级四强。巴黎圣日耳门在八强次回合0-1不敌拜仁慕尼黑，两回合计拜仁总比数追成3-3，巴黎凭住较多作客入球晋级。四强将会面对曼城或者多蒙特的胜方。另一场赛事，车路士次回合0-1不敌葡超的波图，两回合计车路士2-1险胜对手。车路士晋级之后，四强将会面对利物浦或者皇家马德里的胜方。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3，日元108.86，瑞士法郎0.92，加元1.254，人民币6.545，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96，欧元对美元0.76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日经平均指数报29,628点，跌1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6.11美元，卖出1,746.8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佢相关的一道云带正系逐渐覆盖该区。在朝早8点，热带低气压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缓慢移动，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稍后有一两阵微雨，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同有几阵雨，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啦，快线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咁好彩啦，好快脆咧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咧排到好长噶，去到粉岭公路近住康乐园，咁亦都影响到啦，沿线路上翻吐露港公路挤塞，龙尾就喺大福街。咁重复多次啊，虽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圆洲仔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清理好，但系车龙咧仲系好长噶，而家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康乐园啦，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上吐露港公路挤塞，龙尾系大福街，咁都一段时间咧啲车龙先消散噶。咁另外啦，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卫理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翻去洪隧嘅九龙出口。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卫理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和百福道上山方向就比较车多繁忙。 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车龙喺德望学校，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挤塞，龙尾太子道西。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行车缓慢。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体艺中学对出。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新的选举制度，民主党的前主席李永达， 坦白说，我参与民主运动，我都是一个比较有耐性的人，但你逐渐走下走回转头呢，真的对不住，我现在真的不信。 前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 香港是需要多元的参与，不是只是说直选是这么重要，最重要它是适合那个地方的需要。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DSE 就快开考啦，我哋一起为考生打打气。 由依家至四月十五号，去香港电台第一台 Facebook 专页写低你嘅打气字句， 留言有机会喺政坛新秀训练班节目内读出，仲唔快啲为考生打打气，吸吸力！政坛新秀训练班逢星期六下昼三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4月14号，修改选举制度条例草案今日首读。 屯门友爱村爱辉楼第三座再有确诊，22楼住户需检疫。 5岁女童疑遭虐待致死案，女童父亲继母谋杀罪成。 外交部指日本将核废水排入大海极不负责任。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开始今日的千禧年代，我是叶冠霖。首先要讲咗啲靶场消息先。今日由上昼八点去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各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各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政府咧，寻日就公布咗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条例草案啦。咁呢个咧就将会喺今日朝头早咧就喺立法会大会嗰度咧首读同埋二读嘅。咁里边咧改动咧都多嘅呢、這个。咁我哋今日车年代咧尝试喺不同嘅角度咧都同大家倾下。嗱，其中咧立法会选举就讲咗日期啦，12月19号举行嘅，地方直选就会产生20个议席。咁另外咧，選區方面原本5个選區嘅，而家咧就變咗做10个選區啦。每個選區咧就選出2个議員，用一個雙議席單票制嘅。咁另外咧，尋日亦都見到咧有關白票啊，或者嗌人唔投票嗰樣嘢咧。咁之前喺社會上都有討論過啦。咁今次都見到修訂咧，就話包括咧就喺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咧加入一個新嘅罪行，就禁止喺選舉期間咧即公開活動煽惑他人不投票或者投白票廢票，最高咧可以判囚3年嘅。咁至於何謂公開活動咧，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尋日都有講嘅，就話包括一啲公眾觀察到嘅情況，例如話啲動作啊、姿勢啊、展示衣服啊。舉例啦，譬如話某個人在寓所的窗掛了大條文，去到煽惑人家不投票或者投廢票，都可能包含其中，都是公開活動之一的。這個大家怎麼看，都可以帶你一起談的，1872311 1872311。另外呢，就有關過1500人的選舉委員會，究竟五大界別不同的席位的分佈現在會 再分過，究竟是哪些團體會有關呢，有份呢，指定團體是什麼呢，昨天都有些公佈的，接下來都會仔細跟大家談一下。今日熱線1872311 1872311，大家都可以打嚟一齊傾下，對於呢個2021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你嘅睇法係點咧？打嚟一齊傾下。頭先都講到啦，就有關嗰、那個選舉委員會裏邊嗰啲界別究竟係點樣組成咧？咁樣咁，我哋而家電話旁邊請位嘉賓傾下先。請嚟咧就有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副主席梁宏正一齊傾下噶。早晨，梁宏正。 早上，早上各位。 系啦，揾你倾咧，就因为去到选举委员会第五界别啦，今次就有110席嘅，就属于一个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咁你哋呢个会咧，就系嗰五个嘅指名嘅会里边系其中一个嚟嘅。咁里边有110席。我想问多少少，其实你对于你哋被包含其中，你嘅睇法系点咧？或者知唔知具体往后嗰啲选法啊操作大概会点咧？ 我谂首先即系我哋当然欢迎呢、這個選舉委員會咧，能夠包含一個即係我哋全國青聯嘅聲音啦。咁我哋亦都認為係即係能夠，如果可以貢獻到力量，都係一件好事嚟嘅。亦都多啲年青人嘅聲音喺選舉委員會，都係一件好事。 可唔可以介紹多少少你哋個會其實係點樣組成啊？平時係做開邊一類嘅工作啊、服務咁嘅咧？ 全國青即係中國全國青年聯合會咧，即係我哋簡稱全國青聯咧。本身是一个全国性组织来的。咁即係其实係讲緊全国呢大概有千几个年青人呢係组成嘅。咁香港嘅成员大概有100人左右啦。咁本身我哋其实同其他全国性组织都相类似嘅。全国青联呢个组成呢都係有涵盖到唔同嘅阶层。例如有啲商界嘅朋友啦、專業人士啦，同埋有啲喺地區或者喺社區服務服務基層嘅一啲年輕人啦。咁我諗我哋大部分嘅成員咧，其實喺過往咧都有一啲比較多嘅服務年輕人嘅經驗啦。咁所以對譬如話香港嘅青年人嘅一啲需要啊，對國家嘅發展嘅趨勢啊等等咧，都會有比較多嘅理解同埋認識啦。 今次講到咧喺個110席裏邊咧，就話係其中有五個團體，包括你哋啦，就係你哋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委員嘅，佢嘅講法委員嘅。頭先你講啦，你哋個會香港嘅成員有100人到啦，咁委員有幾多個啊？你哋香港呢邊大 概就100人 啦。即係成員即係委員噶啦，其實你哋。有冇分噶？有冇分委员会嗰啲噶？再分唔同层次咁嗰啲啊？ 冇嘅，因为等于我再重申咧，依个系一个全国性组织嚟嘅。咁即系个总部系喺即系系一个全国嘅，你可以理解成为好似全国政协咁样嘅组织咁样咯。但系当然我哋系比较聚焦喺青年嗰方面啦。 有冇话总部喺边度？头先你提总部嘅概念， 即系其实个概念咧，应该个秘书处嘅概念系北京嘅。 OK， 咁而家就有五个组织啦，就一齐角逐呢110席啦，就系经选举产生嘅。咁到时而家你知唔知具体系点样啊？即系譬如你哋就呢100人啦，香港成员就会系呢110席里边嘅选民，到时一齐去到 又可以出嚟选嘅。就系作为选举委员会嘅选民，一定系香港永久性居民先啦。咁亦都需要登记啦。咁实际嗰、那个。情況或者應該都係昨日我哋下午嘅時候先收到見得到或者確認得到全國青聯嘅港區成員係係呢個界別嘅選民啦。咁所以往後嘅事我哋即係仲要去了解多少少嗰啲細節同埋去睇咯。 咁頭先提過香港成員100人啦，咁係咪呢啲香港成員都係香港居民？系噶啦，即系都应该符合嗰个资格噶啦，应该都 冇错，绝大部分咧系香港永久性居民。 不过头先你提过呢个组织咧，其实本身都是一个全国性组织啦，全国嘅成员有1100人到啦，香港100人到啦。咁到时去到思考一啲关于香港嘅议题，你觉得系会即系譬如香港呢啲成员啦，会系用香港角度睇多啊，定系都要兼顾埋啊？因为今次讲明系一个全国性团体啦。即係內地或者全國性嘅思維，先至係喺譬如決定投咩票又好，等等嗰啲更為重要咧。 嗱，當然即係依個亦都係要睇到時候選人嘅政綱或者係點樣啦。不過我又咁樣睇，我睇法係我哋本身其實我頭先講我哋大部分成員咧喺香港嘅青年界別或者青年工作咧，係即係服務咗好多年啦。咁本身我哋都係希望喺香港嘅角度咧，能夠可以揾到啲多啲嘅機會俾香港嘅年青人啦。但係同一時間咧，我覺得亦都唔能夠分開一啲叫國家層面嘅睇法啦。咁因為我哋認為咧，即係喺未來嘅日子裏面，年青人 同國家嘅發展咧，亦都係即係國家發展越好咧，年青人咧越多機會。咁所以我覺得兩方面都係要兼顧嘅。咁將來亦都希望有啲機會咧，或者有個責任咧，去選擇一啲候選人咧，係能夠呢兩方面都可以兼顧到。 嗱，今次有你五個組織咧一齊去角逐呢110個職位啦。你覺得事前會唔會做一啲協調嘅工作先選咧，定係應該點樣啊？你知唔知？ 暫時都是言之尚早，因為個問題都是等於我剛才說的，我們今天才能夠可以確定到有哪些組織是有份，或者我們自己都是做涵括在內的，所以未來都有一些時間思考，幸好還有一些時間的，那也都需要做個選民登記先。 OK， 好，多謝曬你先，梁宏正同你傾下先，多謝曬你啊。梁宏正就是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的副主席，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委員呢，就是會是其中是一個指名實體呢，可以角逐呢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這個界別裏面的80席的。剛才就聽到梁宏正的回應了，他們都是有份其中一員的。怎麼看這個安排，打來談的 1872311 另外呢，就在第三界別選舉委員會第三界別呢，又新增了60席的基層社團界別的。咁尋日咧都見到嗰個名單出咗嚟啦。咁其中咧新界社團聯會咧亦都係其中之一。咁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有新界社團聯會會長，本身都係立法會議員梁志祥一齊傾下嘅。早晨，梁志祥。 早晨。係。顧問長。 係，你好，你好。係啦，知道你有份成為其中一個嘅基層社團，你係點睇咧？ 係歡迎啦，因為一直以嚟我哋新界社團聯會都係一班即係由基層人士組成嘅團體嚟嘅，咁就過去都有喺社會服務啊、參政議政啊，我哋呢方面都即係有參與嘅。譬如好似我都參選嘅時候都係用咗我新界社團聯會嘅代表名義去參選嘅，係啊。咁即係所以今次能夠成為即係有選委代表喺入面咧，更加即係會參與社會嘅。即係個功能更加係大咗啦。 可唔可以介紹多少少你哋呢個會啊？而家個規模去到點啊？等等啊嗰啲。 嗱，我哋呢個會咧就而家有377個屬會。咁屬會咧就我哋有會員噶嘛，每個屬會都有。咁啊加起嚟咧就超過300,000。咁就而我哋嘅種類咧就多嘅，即係地區組織，大家都知道大概乜嘢啦。有啲好似從事呢、這個即係推廣呢個文化康樂啊，居民組織啊、婦女組織啊、青年組織啊，咁我哋核下都有唔少咧係婦女嘅組織嘅，咁都差唔多都超過100,000噶啦。咁就亦都有啲比較專業啲嘅，譬如好似教一啲普通話嘅導師嘅會啊咁樣，咁都有嘅。我哋比較係。多元化嘅一个即係聯會組織嚟。咁就过去呢就我哋呢一个会呢就亦都投身落社会服务方面嘅。譬如好似而家我哋亦都有一啲叫做社区服务中心。咁服务一啲例如好似嗰啲小朋友啊青少年嘅服务啦。譬如我自己行下个会都有做青少年服务嘅。咁仲有呢就係好多做一啲妇女嘅服务啦。咁有啲呢有啲甚至我哋係承接咗政府嘅一啲社会服务，譬如包括一啲家庭托管啊等等嘅嘢我哋都有做嘅。咁最近食物银行我哋有个妇女会都做紧嘅 ，OK， 咁所以其实个服务范围都好广，同埋系好基层嘅一啲工作嚟。 今次基层社团嗰60席咧，就有3个会，就系有香港岛各界联合会啦、九龙社团联会、新界社团联会啦，或者你哋呢啲会辖下嗰啲团体成员。咁呢60席咧，系咪应该系经团体选举产生啊？咁你而家知唔知具体第日系点样变60席出嚟嘅？ 我睇條文啊，我都係因為琴日先公布啊，個條文就好簡單，就係凡係同屬會有緊密聯繫嘅一啲啦，即係嗱，我哋例如好似我哋咁樣咧，就我哋嘅300多個團體咧，就係派出代表咧，就組成一個叫做代表大會。代表大會咧再選出常務理事會，咁啊常務理事會再選出。会长啊、理事长、 同埋副理事长、副会长等等嘅职务嘅。咁咧嗱，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咁我嗱我自己条文去睇咧，就估计咧佢有投票权，即系喺大会有投票权。咁我估计就系属会嘅代表。咁佢身为个人啦，咁佢有权去投票咯。咁啊，投票权嘅话咧，咁即系佢系代表之一嚟噶啦。即系话咧，我哋讲嘅叫做选民啦。咁只要佢系一个合格嘅直选选民，即系佢登记做地区直选选民，就可以再登记成为咧，即系我哋呢个功能组界别嘅功能界别嘅呢个选民咯。 咁其实即系团体定个人咁啫，团体定个人嚟咁，最终系一个 应该就系投票选呢个选委嘅时候咧，佢系用个人身份去投票啦。不过佢要必须要即系得到呢、這、一个会嘅即系个代表，佢嘅代表身份啦，当然系譬如好似我代表其中一个会嘅，咁我会系呢一个界别嘅选民咯，咁选出选委。不过咧就嗱，佢就亦都多咗个规定咧，就系、是、要营运咗三年， 系 即系连续营运三年。你譬如好似佢旧年先加入我哋联会咧，我估计就喺法例上就唔俾佢。 Okay. 成为我哋今次个选民啊， 有几多少岛啊？你三百七十七个里 边，我哋嗱而家咧，我仲要统计一下，因为每个会咧有个代表人数唔同，譬如佢会员多咧，我哋系会多啲嘅代表嘅。咁所以仲要统计一下总数嘅选民人数，因为真系琴日下昼先至攞到份资料，系啦。 OK， 咁呢个仲有待可能再厘清具体啲操作系点啦。不过另一点咧，都想同阿梁志祥你倾下咧，就因为而家始终即系立法会都会变化啦，而家432啦，直选议席少咗。咁本身你自己咧都系新界西嘅立法会议员嚟嘅，直选紧嘅呢个。嚟紧啦，会唔会有个谂法咧？譬如会唔会继续选咧？或者你觉得地区直选又好，或者经过头先讲呢啲选举委员会界别？头先经过头先嗰啲程序出嚟嘅，咁你又觉得点咧？ 嗱，我其实我上一届都准备即系旧年九月，我准备都唔会参选噶啦。 系 咁啊，就嗱，今届咧就嗰、那个直选议席又缩减到20席咧，其实增多缩少啦。咁我估计个人嚟考虑就唔会喺呢方面考虑。咁而咧就今次嗰个直选安排咧，我睇出现个情况咧都。是各党派大家都要考虑的，包括即是我们建制啦、泛民啦。咁因为个议席少了，究竟怎样才能够争取最大的自己那个胜选，或者叫做议席多些呢？咁这个呢就一定要各方协调。如果不做协调呢，我估计都即是会竞争令至呢就某个派别会落败嘅。譬如我举个例，咁如果你因为我自己喺元朗呢边啦，元朗屯门呢边啦，即係新界西呢边啦，咁我举个例元朗嘅即係新界北即係元朗其中一个叫新界北啦，新界北呢就扔咗北区嘅，即係加咗北区落去啦。咁就變成係一個咧跨區嘅一個選舉嚟嘅。咁如果我哋要參選嘅人同北區你冇做一個緊密嘅聯繫，或者同當區嘅即係我哋所謂講嘅莊腳，大家都冇一個即係交流嘅話咧，咁我諗呢個選舉咧係有啲困難咯。咁加上咧，你各方勢力都認為自己有能力啦。咁如果你唔協調咧，就會互相拉散啲票，結果。可能是兩敗俱傷，所以協調是非常重要的今次的選舉。 OK， 不過你話直選就不諗住，但譬如選舉委員會方向去到擔任立法會議員咧，這個因為無論從競爭的激烈程度，或者從議席的數量，可能呢個易搞啲喎，會唔會 啊？我個人去睇，其實選委要選都不難，唔容易的，因為咧你不同界別，你大家知道有5個界別啦，其中嘅新界別。當然我喺我個人而言，我冇話到去參選。我個人而言咧，最新嘅新界別咧，其實我係容易去拉票嘅。但係如果你話一個咧新人咧，基本上咧連邊啲人係呢個選委都要去認識都唔容易。好啦，調翻轉選委亦都對啲新人咧係唔了解，佢未必亦都未必肯提名。咁呢個咧亦都係。 需要一啲咧比較過去喺社會上咧服務有經驗、有知名度嘅人咧，就會比較好啲咯。如果唔係咧，你新人就都好困難。我相信未必比呢、這個。直選是容易得多、 但選民基礎始終都比直選窄啲，會唔會譬如在協調、或者在動員方面仲易啲咧？喺呢方面又選舉委員會嗰 啲，我估計協調就會相對容易、但是你要一個選委願意去提名一個立法會議員咧，咁佢真係睇好多方面啦。我自己有機會做選委啦、我就一定會睇佢過往嘅經歷，睇佢服務嘅能力。我喺呢方面我就會睇得緊啲囉。咁仲有一個啦，因為而家大家都知道今次我哋都係即係以愛國者為主體嘅一個咁嘅選舉呢，咁如果唔係愛國者我就一定會提名啦。咁亦都會審視下佢過往嘅言行啦。咁喺呢方面係我覺得都唔係話比直選容易啦。 都有資審會做嘅呢啲都本身。 咁你提名人你都有个责任啦、 啊。Okay, 是咪一定有个责任喺度。 Okay, 好。咁多谢晒你先，梁志祥同你倾下先，多谢晒你啊。梁志祥呢就是新界西立法会议员，亦都是新界社团联会会长㗎。点睇呢啲新嘅安排，打嚟倾啊 ,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朝早七点几发生多宗交通意外，涉及12架汽车，包括的士、私家车同小型货车。受事故影响，一度封闭的路段已经解封。當局昨晚將新增的三名新型肺炎確診患者居住的深井麗都花園第二座列為受限區域，截至凌晨一點，大約780名居民接受檢測，沒有發現確診個案。強制檢測的行動由昨晚開始至到朝早七點結束。當局在麗都花園第二座設立臨時採樣站，為居民採集鼻腔和咽喉合併拭子樣本檢測。行動之中，當局派人到訪大約280户，當中大約35户沒有人應門，包括確診個案和可能已經接受隔離的住戶，亦都有可能部分單位是空置，當局說會有措施跟進。在受限區域內已經進行檢測的人士，可以朝早七點起出示陰性檢測結果電話短訊，或者佩戴手環以證明接受強制檢測，可以在向定名人員提供個人資料之後，經由指定出口離開受限區域。美國接獲6宗接種強生新冠疫苗之後出現罕見血栓個案之後，疾控中心和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建議暫停使用強生疫苗。6名事主都是女性，年齡介乎18至48歲。美國傳媒報道，其中一人死亡，一人危殆。疾控中心屬下一個諮詢委員會將會在星期三開會檢討這些個案。白宮表示，暫停使用強生疫苗對美國的疫苗接種計劃沒有重大影響。強生的新冠疫苗只需要注射一劑，因應最新情況，強生已經決定押後在歐洲推出疫苗。歐聯賽事法甲的巴黎聖日耳門和英超的車路士晉級四強。巴黎聖日耳門在八強次回合0-1不敵拜仁慕尼克，兩回合計拜仁總比數追成3-3，巴黎憑著較多作客入球晉級。四強將會面對曼城或者多蒙特的勝方。另一場賽事，車路士次回合0-1不敵葡超的波圖，兩回合計車路士2-1險勝對手。车路士晋级之后，四强将会面对利物浦或者皇家马德里的胜方。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3，日元108.93，瑞士法郎0.92，加元1.254，人民币6.545，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96，澳元对美元0.76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日经平均指数报29,617点，跌13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5.31美元，卖出1,746.0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稍后有一两阵微雨，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同有几阵雨，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返最低塞的地方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圆洲仔快线的多车相撞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了大半个钟了，但一带仲是挤塞，排到去半春园对出，亦都影响到就是沿线路上返去吐露港公路车多，排到去大发街，后少少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康乐园一带亦都挤塞，重复多次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圆洲洲仔快线的多车相撞交通意外大半个钟之前已经是清理好了，但一带还是车多，排到去半春园，亦都影响到沿线路上回去吐露港公路挤塞，排到去大发街，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落去大埔太和路那条支路就挤塞，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康乐园对出入，咁喺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卫理苑嘅交通意外就未清理好，车龙排到去洪水嘅九龙出口，就喺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卫理苑有交通意外，排到去洪水嘅九龙出口。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的快线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去到大榄上车，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大榄上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都有车龙的，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西行都有车龙的，东行的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西行就排到李景湾，东隧的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返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德望学校对出，龙翔道去观塘车多，排到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亦都慢车，龙尾去到彩虹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排到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去仪龙别墅对出；元朗嘅朗天路上翻去元朗公路亦都挤塞，车龙去到御豪山装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同你学习管理知识。以后前途 咁所以變咗整體嘅業務唔多唔少一定有影響。變咗我哋真係要睇住嗰個現金流嗰、那個嘅所謂財務嗰方面嘅管理。 即係如果佢哋打交嗰陣時候，你夾硬拆開佢咧，佢哋嗰種憤怒仲仍然喺度嘅。不如我就俾件武器你啦，你就打啦。 逢星期日下晝兩點，香港電台第一台，管理新思維。 呢、這個石油氣咧就係我推行嚟嘅，行家多反對，又話爆炸又話成。石油氣第一冇污染，你日本行咗幾十年，咁同埋自動波，你揸架車咧，如果掉幾多錢咧，一架車腳玩得穿嘅。 佢係新一代的士大王和哥鄭克和。 入我哋的士行咪相當好，佢唔係司機，佢自己我租間鋪仔俾佢做曬。我哋每一天爭取一天後嘅嘢，咁我覺得佢做人比較積極啲咁多。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2021年4月14日，修改选举制度条例草案今日首读。 屯门友爱村爱辉楼第三座再有确诊，22楼住户需检疫。 5岁女童疑遭虐待致死案，女童父亲继母谋杀罪成。 外交部指日本将核废水排入大海，极不负责任。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欢迎翻翻嚟千禧年代时间，今朝一路倾紧咧就有关选举委员会嘅组成啊，同埋嚟紧嘅选举办法等等啊，咁大家可以继续打嚟倾1872311，1872311。刚才介绍选委会组成咧，都请嚟咗两位嘉宾啊，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梁宏正啦，同埋新界社团联会会长梁志祥咧，讲咗佢嘅睇法。嗱，睇翻选举委员会啦，嗱，现届咧其实所谓民主派喺第二界别嗰、那个专业界嗰度咧，其实攞到超过200席嘅，咁当中有一啲譬如法律界啊、会计界、教育界咧，有啲都话咧啊，呢都算系泛民嘅票仓。我攞到啲議席翻嚟嘅，咁今次即係執完呢個嘅選舉委員會之後咧，就見到有啲以往個人票轉咗團體票啦。咁另外邊啲團體有份咧？咁亦都留意到咧，就係譬如有啲團體，譬如教協啊、社總啊，或者啲新聞組織咧，都唔見喺裏邊嘅。咁對於呢啲咧，咁見到有不同嘅組織咧，都有表達佢哋嘅聲音嘅。咁至於法律界方面啊，法律界之前咧就30席都係用個人票選嘅，咁而家咧就改咗啦，就當中當然委員有6席就嚟自基本法委员会香港委员嘅，有9席就嚟自提名嘅，就靠中国法学会香港理事当中咧提名产生。另外有15席就选嘅，就团体票嚟到选嘅，由30个表列团体去到选嘅。咁当中包括有大律师公会啦，另外仲有基本法教育协会等等，有30个嘅团体去到选出嘅。点解旁边请位嘉宾一齐倾下先？请嚟有本身都嚟自法律界嘅资深大律师，亦都系行会成员汤家华一齐倾下啦。早晨，汤家华。 喂，早晨，冠霖，放年假啦。 系之前有啲工作安排啫，系而家翻翻嚟继续主持《千禧年代》啦。不过都想、okay. 我都想讲翻有关法律界嘅情况先。法律界而家就30席咁样诞生法，你点睇咧？ 其实一连串嘅即系改动咧，包括国安法啦，同埋而家嘅选举嘅制度改动咧，其实都系回应过去两年一啲香港发生嘅极不愉快嘅事件。 嗯。 其实从呢或者港区国安法啦，或者今次嘅改动可以睇到，其实中央对于即系所谓民主派或者泛民，无论喺国家安全、制度安全或者社会安全方面，都已经完全失去信心。咁所以你睇到咧喺选委会嗰方面咧，其实系刻意咧系避免泛民可以全攞30席啦。旧上一届大家可能会记得，就其实法律界咧有好多其實係完全冇人識嘅，即係名不經傳嘅，大家都選到，因為佢哋係30名一齊去選，咁因為只需要過半數就得，咁所以就壟斷咗呢個選舉委員會嘅位置。今次咧你可以話泛民就入曬攞曬30席嘅機會係冇噶啦。我估计大约应该是攞到10席至12席到啦。咁但係喺呢个情况之下呢，另一个睇法就会係其实呢个选委会会係一个更加有广泛代表性，代表各个阶层唔同嘅声音嘅一个团体。咁所以从呢个角度睇呢， 又唔係話即係絕對不可接受。 嗯，但係而家今日組成方法有啲當然委員啦，譬如有六個基本法委員會香港委員啦，提名 都係香港人嚟嘅。 係啦，有啲香港中國法學會香港理事嚟嘅提名呢啲啦。 香港係香港嘅。嘅理事嚟嘅，都講緊都係一啲香港人嚟嘅，都係我哋法律界嘅人士嚟嘅。 呢、這個嘅代表性同埋靠一人一票選，你點睇咧？即、就、係、是、法律界裏面選，即、就、係、是、代表性一純，唔好結果論啊。 其實一人一票，如果係真係有可以代表即係、就是、各個唔同嘅聲音嘅話，咁係一件好事。但係我頭先都提及到啦，過往嘅歷史話俾我哋聽，其實可能去到一個即係、就是、兩面對立嘅好嚴峻嘅政治環境之下咧。其實可能就會偏咗一邊嘅，咁上一屆就偏咗一邊啦。咁而家就偏翻另外一邊，咁我希望佢往後有機會係即係更加緩和翻，係攞翻一個比較即係、就是、中肯啲嘅位置嘅。 嗯嗯，好啦，另一個都想同湯家驊傾下啦，就有關尋日都有講咧，就有關公開咧呼籲人哋唔投票或者投白票咧，咁而家喺一個法例修訂嗰度咧，都諗住咧就話可以成為一個罪行嚟嘅，最高可以判囚三年嘅。讲下你嘅睇法啊！呢个，因为之前你都表过态啦，咁而家正 大家都要明白咧，就其实人大常委会喺附件一、附件二嘅修改咧，其实加咗一段咧，系要即系、就是、我香港系要立法，系阻止人哋去即系妨碍呢个选举嘅进行。咁所以今次喺呢方面嘅立法咧，其实系回应翻附件一、附件二嘅要求。其实我觉得大家唔应该有啲咩大惊小怪，因为而家讲緊嘅係一啲公众嘅活动，係去公开呼吁人哋做一啲或者投票係会变为废票嘅，无论白票又好，或花佢又好，或者唔投票都好。咁所以唔会係譬如係你三两知己喺巴士站或者地铁站傾下，喂我点样投票呢，咁就唔会影响嗰啲咁嘅情况嘅。即係因为个法例第一就寫明一定要係公开去呼吁，向公众呼吁做一啲嘢。第二呢就係、是、必须要喺个选举期间，即係选举之前报名之前都唔会规范到。第三呢，其实法例都加入咗好多条文呢，係俾法庭一个酌情权去衡量究竟乜嘢嘅行为係会被呢個條例規管到嘅，咁其實你睇到裏邊咧，又係有啲即係答辯嘅理由啦，譬如有合理嘅辯解啊，或者個法庭認為嗰個活動嘅本質啊，或者嗰、那個嫌疑者嘅意圖啊，嗰啲冚唪唥咧都寫咗落去喺個法例裏邊。咁加上法庭喺處理嘅時候咧，亦都會用呢個國際人權公約嘅平衡總則去測試嘅。咁所以我唔覺得呢個條例咧係會有被濫用嘅機會，亦都係我覺得無論喺政治上或者道德上都係正確嘅。你係有權投白票，有權投廢票，有權唔投票都得，但係唔好公開呼籲所有人都做呢樣嘢。大家唔好忘記喺呢個特首選舉個方面咧，即係附件一，我頭先提到話有呢咁嘅條文啦。其實特首選舉方面，就算得一個候選人都要有過半數票數嘅。咁如果真係有人真係公開呼籲唔好投票，連過半數都攞唔到咧，永遠選唔到特首，咁就好大件事。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即係今呢個法例針對嘅一啲希望避免嘅一啲情況。 即係佢個附件一、附件二嘅字眼就話要特區政府依法規管操縱同埋破壞選舉嘅行為啦。投白票啊，唔投票算唔算系？应该唔算操纵啊，系咪破坏嚟嘅？ 个人就唔系。如果你系有组织嘅公开去呼吁，人哋杯葛呢、這个选举啊，咁我觉得某程度嚟讲系可以讲系破坏。正如我所讲啦，其实法例赋予咗法庭一个好阔嘅酌情嘅空间，去决定系乜嘢程度系真系去破坏紧呢个选举嘅情況。所以我覺得好容易俾呢個法例嘅，即係觸判。 湯家驊個線路係咪聽得清楚啦？而家係咪？ 而家 OK 嘅，我聽。OK 好。嗱，頭先講到投白票嗰個問題啦，個人咧你自己去投係得嘅，你唔投票當然都得啦呢個。咁但係就去到公開呼籲啊，咁就會出現問題啦。但呢個邏輯會唔會過往常唔常見？即係行為係個人自己做就得，嗌人做就唔得，呢個概念新唔新鮮嘅啫？ 其實呢個係講緊組織性嘅問題嚟嘅，咁大家都唔好忘記，就算喺港區國安法裏邊咧， 個人嘅行為咧就唔會干犯國安法，但係如果你有組織地、有策劃地去做一啲嘢，干犯咗國安法。咁呢個即、就、係、是主要係針對有點大嘅廣泛影響，同埋一啲個人做嘅影響， 嗯嗯，啊唔好意思，汤家华个线路有啲差添，啱啱收得唔系好清楚添，听得清唔清楚而家？ 我听到你好清楚。 O K， 啱啱窒咗少少添，可唔可以讲多讲多少少？头先讲因为自己做就冇问题嘅，对于市民嚟讲，呼吁人哋做就出现问题，呢个逻辑啱唔啱？台 湾呢个公开活动，其实法例写明咧系要喺个公众活动向公众去煽动人哋去唔投票或者投废票，至会有机会触犯到。 嗯嗯， 咁所以如果唔系一个公众活动啊，我头先举个例子，譬如你即系三两知己喺巴士站，或者系地铁站，或者酒楼高谈阔论咁咧，就唔会，应该唔会咧，干犯到呢条法例。 但而家始终就社交媒体都流行啦，若果有人喺自己社交媒体度贴出嚟话，我今日我投咗白票啦，咁样，咁会唔会都叫做一个公开嘅环境度分享自己睇法，有冇风险呢啲啊？ 我就觉得咧，就香港人就冇错，就即系好有思维嘅，但系就唔好用啲聪明嘅质素啊，去谂啲即系窿窿罅罅地方，点样可以避过法律嘅规管？我谂呢啲咁嘅态度，好似话我知道打劫银行唔啱嘅，咁我蒙住面咪得咯，人哋咪唔知我打劫银行咯，咁即系用啲咁嘅心态咧，系对唔住不可取，社会亦都唔应该接受。 但头先讲个人系做得噶嘛呢样嘢，所以佢会。 個人打劫人都唔得嘅 ，OK？ 我講嘅係投白票嗰講。 我哋而家講緊係呼籲其他人啊嘛，唔係講個人投白票啊嘛。對唔住，我哋嘅基礎討論基礎係呼籲人哋啊嘛。我想講嘅就係法律唔係愚蠢嘅，法律係會睇你嘅實質嘅用意、你嘅效果，就唔係睇你係咪蒙住面啊，或者係即係遮遮掩掩啊咁去做，就會逃過法律嘅規管。就係法律唔係咁嘅。 即理論上，如果只要是分享自己，我今日譬如選擇都冇去投票啦，就講自己啫，我唔係煽動人哋咧。咁立喺網上， 公眾活動 都即係網上講都冇問題嘅，應該都係咪先？ 網上網上睇下你幾公眾啊？即係一般嚟講，你自己講自己嘅嘢就唔係一個公眾活動，咁應該就唔受個法律規管嘅。咁但係一切都係要由法庭去決定，究竟你有幾公開，你嘅意圖係咪希望公众受到影响。 好啦，另外一个都想倾下咧，就关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啦。咁而家个成员就由特首委任啦，就一个主席，两至三名成员。咁就基本法第48条第五项列明嗰啲主要官员咧就有资格获得委任嘅。不过特首寻日都提啦，就话都可能会谂下系咪要加入啲社会人士。你又点睇呢个组成咧？ 我系赞成邀请社会人士，特别系有公信力嘅。大家都知道喺政治上比較中立或者中肯嘅人士加入去呢個資審會嗰度，我覺得會係增加資審會嘅認受性啦，同埋呢個合理性。咁我覺得呢個係好事。特首亦都公開講咗，咁我好期望好快嘅將來特首係會或者特區政府係會提出呢個修正案咧，係修改而家嘅草案。 法官或者退任法官會唔會係其中一個有公信力嘅社會人士呢？ 如果大家認為嗰位退任嘅法官係有公信力，咁當然佢係合適啦。 另外咧，就我見而家都有人關注到啦，就係、是、會唔會有利益衝突嘅問題咧？因為而家就特首委任啦，咁但係可能特首第日都會參與不同嘅選舉噶嘛。林太尋日就講咗啦，就話佢自己各種連任咧就唔會出席資委會嘅資審會嘅會議嘅。呢、這個夠唔夠咧？呢、這個喺制度上面嘅靠自己承諾。 譬如。某一啲官員佢好早就講咗話，如果林太當選咧，我係會繼續留任嘅。咁我覺得可能就係表面上嘅利益衝突。所以如果你話林太又留任，爭取連任，其實係咪應該俾一啲即係中立嘅啲嘅社會人士去處理會適合啲咧？咁我依個我覺得係一個合理嘅即係諗法。 但第48条基本法第48条第五款列明啲官员全部都系现任特首嘅班底嚟嘅，所以制度上会唔会都好难搞咧？ 即系正如我所讲，如果嗰个人咧公开讲咗话，如果即系林太连任，我就一定会留任啦。咁我觉得表面上系有个利益冲突喺度。如果有个人佢其实边个做特首我都系会留任嘅，又或者佢话其实我就做埋呢届我唔做噶啦咁。 咁嗰個表面嘅利益衝突就未必存在咯。 嗯嗯，咁呢樣嘢 都要睇當時嘅情況係點樣。 呢樣嘢靠自己避嫌去到避免呢個利益衝突夠唔夠咧？其實制度上嘅設計會唔會可以再做得好啲？ 我哋有好多咁嘅情況嘅，喺我哋法庭其實每日都發生緊。 嗯， 你知道我哋即係法律界啦，有好多時即係有親戚關係，甚至係夫妻關係嘅。咁咁好多時個法官啊，佢識得某一方嘅律師啊，佢會自動退席嘅。咁呢個都係一般嚟講行之有效嘅制度。 嗯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啊，汤家华同你倾先，多谢晒你啊，嗯，拜拜。汤家华咧就系资深大律师，亦都系行政会议成员，讲咗几个范畴啦。公开呼吁投白票或者唔投票咧，第日系可以判囚三年嘅。咁对于呢个嘅做法，你点睇？打嚟讲下啦，1872311。另外头先都倾到啦，有关呢个资格审查委员会以及咧就呢个选举委员会嘅组成。咁大家点睇都系打嚟一齐倾。1872311，1872311。电话旁边又再请多个嘉宾一齐倾下先，请嚟有民主党主席罗建熙一齐倾下嘅。罗建熙你好。 早晨啊，叶哥。 系啊，逐样倾下啦，有关呢、這个选举委员会嘅组成添。咁寻日有多啲嘅细节出嚟啦，啲千五席点样分布，点样诞生，你点睇咧？ 你见到嗰啲选举委员会咧，即系当然你见到就系、是、我自己比较睇得多就系嗰啲专业界别啦，即系究竟以前系个人票嘅，咁佢转咗啲咩啦？咁其实你见到都睇冇完肤噶啦，即系我觉得嗰个目标系令到即系一啲个人选民系冇办法去发挥个功效，去将民主派摒除咁样，咁、那个嗰、那个意味就十分之明显啦。咁第二样嘢，我觉得即系喺个选举委员会里边，你见到嘅就系、是，佢嗰啲嘅基本上系完全系冇逻辑嘅，即系究竟边啲人系可以做当然委员啊，有边啲人系可以做选民啊呢啲咧，其实系完全你系冇办法理解点解系会一个咁嘅故事嚟嘅，即系嗰啲咩例如同鄉會咁樣計，咁究竟點解某啲同鄉會就會係可以做選民，又某啲又唔得嘅咧？咁樣咁即係我已經覺得即係係我要求已經好低嘅，即係我純粹覺得你作為一個政府就算你未必說服到我都好，你係咪起碼都有一套邏輯係講得通嘅咧？咁但係而家呢個香港政府就好似係連呢樣嘢佢都係放棄咗。 嗱，有關邏輯方面咧，特首尋日都有提佢哋揀邊啲叫合資格嘅投票團體三大原則嘅，一個啦就係同嗰個界別嘅密切聯繫，另外就廣泛代表性，另一個咧就話係咪能夠體現愛國者治港呢三個原則嘅有提到。 我覺得佢唯一都體現嗰個原則就係第三個原則嘅啫，即係你諗下，即係嗰啲咩律師咁樣計到法律界咁樣都好啦。其實有好多係即係香港人係唔知嗰啲咩團體嚟嘅，從來都冇接觸過嘅。咁但係然之後你就話佢有好廣泛嘅代表性啊，你係有一個密切聯繫咁嗰、那個密切聯繫都好咧。其實佢係即係我覺得係基本上政府係佢自己講咗係啲咩就係咩咯，即係究竟某啲咩大灣區嘅一啲唔知邊啲人咁樣，咁係咪佢係唔能夠透過一個普通嘅選舉去得到佢嘅位置，而必須要去委一其實都委任咗佢，即係當然一個當然議席嘅時間，而必須要去委任佢去做咧？咁佢其實佢去副政協又好，咩人大又好，全國性在港嘅代表又好，或者佢係透過其他渠道，其實都係可以，但係佢係都要俾個位佢。咁你咪見到嗰、那個？其實佢嘅做法就係用呢啲咁嘅所謂嘅原則，但係其實最後個結果就係要令到專業界別裏面民主派可以有嘅空間係再縮減到差唔多接近係完全冇曬咁樣咯。即係嗰啲係一個好可悲嘅一件事嚟嘅。即係你見到以前由社福界我自己都係選委啦，咁我係由一啲社福界嘅選民投票投出嚟嘅。咁而家咧就係、變咗啲團體機構票啲個人票收都冇曬咁樣，咁其實就係另一個好令人覺得冇辦法理解嘅一啲轉變嚟咯，即係點解社福界就係只能夠係有啲最高層嘅代表去代表，而唔係即係佢哋就代表咗社福界嘅利益咧？點解嗰啲中層或者喺前線嘅人就冇辦法代表咧？咁你講唔通，完全冇邏輯可言咯，我覺得係。 咁你哋各族嘅意欲有幾大啊？而家喺新嘅制度之下？ 其實真係完全未傾嘅，因為咧即係通常喺呢個選舉委員會嘅 狀況咧，其實大部分都係一啲業界自己傾出嚟啦。咁政黨就冇乜點樣特別話參與去討論話啊，你要業界選定係唔選，點樣選？咁通常都係例如我係社福界，咁我就如果社福界話去選，咁我就會去睇下啊，咁我哋係咪會去我又會去參與咧咁樣？咁其實一個咩情況？咁所以呢個又可能要業界大家再傾。我即係社福界咧，我哋真係未傾咯，係。 好啦，除咗即係選舉委員會啦，今次都講到立法會直選嘅分區，尋日都講咗，都之前講咗噶啦，就分十區嘅。咁而家點樣劃法又再清楚啲啦？你對於呢個劃法又點睇咧？分呢十個地方直選， 其實我就冇乜特別，我冇乜好特別強烈意見嘅。即係當然你，即係講真，佢將佢呢個選區，將佢呢個選區制度變咗做商業直單票制之後咧，其實嗰個差異就真係好細嘅。所以我自己又覺得嗰種嘅喺劃區上面嘅轉變，其實同即係成個選舉結果就冇乜好大嘅分別。咁但係你政府去將黃大仙同埋沙田呢啲喺區議會選舉裏面民主派係好明顯有一個好大嘅優勢嘅地方，咁就都即係咁啱係呢兩個區嘅人就俾人拖開咗咁樣，咁係令人覺得有啲此地無銀咁樣咯。即係你問我實際效果、實際影響有幾大，我覺得都唔係真係好大嘅。咁但係你都硬係要咁樣做，咁就俾人覺得好似啊，點解你係都要劃呢兩區？點解係突然間係都要將呢兩個區斬開咗咁樣咧？咁會有啲咁嘅疑惑咯。 個政府講法就一大因素都係睇人口分布嘅，都係不嬲都選舉。 咁人口點劃？咁人口點劃就好容易嘅啫。咁即係全世界都知。即係你要畫佢呢樣嘢係你畫佢左定畫佢右，你究竟係 A 加 B 加 C 定係 A 加 C 加 D 咁樣先至係湊得夠？其實好容易可以畫到嘅。咁所以我覺得嗰個所謂唯一去考慮就係人口因素呢啲，咁其實係完全不可信。 羅建熙，因為呢一節時間差唔多，但係仲有啲都想同你傾嘅，譬如話有關投白票如果公開呼籲會有可能會成為罪行啊，另外關愛隊等等嗰啲，我九點後再同你傾一陣得唔得？ 好啊，好啊， 咁啊，轉頭再同阿羅建熙傾下。羅建熙咧就係民主黨主席啊，咁啊電話繼續話1872311，講咗好多有關選舉嘅安排啦。聽咗咁多，你會點睇咧？打你一齊傾啊！1872311，我哋轉頭再傾。 後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特区政府昨日刊宪本地立法，今日向立法会提交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首读二读。修订包括在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加入新的罪行，禁止在选举期间借着公开活动煽惑他人不投票或者投白票、废票，最高可以判囚3年。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强调，留意到社会上有人企图组织煽惑他人不投票或者是投白票，形容是破坏选举和令到选举公信力下降的行为，故此要规管，并非政府对投票率没有信心。港大法律学院公法讲座教授陈文敏就质疑，不投票投白票都是合法行为，那为什么煽惑他人做合法行为就会变成不合法？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在现届选委会，民主派在第二界别专业界攻下超过230席，多个子界别例如法律界、会计界、教育界、资讯科技界等都是属于泛民的票仓，但是经人大常委会修订基本法附件一之后，绝大部分经选举产生的选委会子界别已经取消个人票，改由团体选民选出。根据政府修例草案，社会福利界在新选委会由60席减到30席，属于泛民阵营的老牌社工组织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不在名单之上。原高教界和教育界二合一的新教育界子界别，教师界最大工会会员人数超过90000人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同样没有份投票。而在体育、演艺、文化和出版界，团体选民中有8个新闻组织被删走，包括华文报业协会、记协和新闻行政人员协会等。信报报道。 《蘋果日報》報導，三年前一對只係得八歲同埋五歲嘅兄妹被發現遭到親父同埋繼母殘酷虐待，被打同埋罰企，更加係被當玩具拋上天花板撞頭，導致遍體鱗傷。妹妹遭到虐待致死，兩個人尋日喺高等法院被陪審團裁定謀殺罪名成立。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指出，本港過去亦都有同類不幸事件發生過。在2017年，一名12歲女童涉嫌被吸毒和患有精神病的母親謀殺和肢解。2013年，一名5歲的智障男童誤服冰毒死亡，他的父母有在家吸毒的習慣。這個是《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昨日新增1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另外有5宗初步確診，3宗本地個案都是來自同一個大家庭，3個人住在深井麗都花園第二座，曾經分別到過屯門爭取靈灰安置所和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拜山，多個場所需要檢疫。《東方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因應早前有人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的時候打錯針，政府覆核發現一共有24人預約登記和實際接種的疫苗不同，有些人是在預約之後改變主意。為免同類事件再發生，政府說已經實施3項改善措施，包括各個接種場地都獲派獨有的編號，接種科興疫苗的場地編號是以 S 字母作為開首，接種復必泰的就會以 B 字母作為開首。這個大公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日本政府決定將福島核電站的核廢水經過過濾和稀釋之後排放出大海，恐怕對海洋生態和食物安全造成難以逆轉的影響。香港目前全面禁止日本福島的水果、奶和蔬菜進口，冷藏水產品進口亦都需要附有輻射證明書，但文匯報昨日發現不少輻射區的受管制食物加工之後進口香港亦都沒有網管。公開大學科技學院研究助理教授陳建林表示，核廢水的放射性元素需要上百年才能夠完全分解，經長年累月攝取或者會對人體和下一代帶來永久傷害。文匯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日本政府昨日單方面決定將福島核廢水直接排出太平洋，罔顧國際公共健康安全和周邊國家人民的利益，害人害己。社評說，香港是日本農林水產品最大出口目的地，特區政府要是高度關注事態發展，嚴檢日本抵港食品，必要時要果斷禁止日本受影響食品進口，切勿讓核廢水禍港。文匯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政府建議修訂選舉條例，訂明借公開活動煽惑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者廢票屬非法行為，最高可以判3年監禁。社評說，但凡選舉必然涉及呼籲選民作出抉擇，例如全力支持某一個人，算不算有意圖煽動選民，政府最好明確定義何謂煽惑，同時釐定怎樣才算是操縱選舉。信報社評。 《東方日報》的政論就說，港官步步向市民壓迫，威迫利誘打疫苗，否則飯碗恐怕不保，而對外人就手鬆，不斷有南亞地區輸入個案，不少還帶有變種病毒，港府並沒有落閘。政論說，港府漠視各界建議，遲遲不肯截停高危地區的人士來香港，市民冒險打多針又有什麼用。《東方日報》政論。 《經濟日報》社評說，美英谷打疫苗爭取搶先復常，內地遠遠落後。社評說，內地要有前瞻思維，盡快建立群體免疫，準備同包括香港和海外重新互通接軌，才能夠維持經貿勢頭。《經濟日報》社評。 《日報》將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珠海学院呀。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珠海学院对出。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卫理道嘅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喺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公主道去沙田喺卫理院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还有少少车龙排到去红磡海底隧道的九龙出口。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 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去柴湾方向排到去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东港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挤塞，龙尾在创知中学。在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慢车排到浪翠园三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排到去天富海湾，但是吐露港公路后少少那段大埔滘至到康乐园一段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后少少大埔滘至到康乐园一段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揸车朋友可以行返呢一段的吐露港公路出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4月14日，修改选举制度条例草案今日首读。 屯门友爱村爱辉楼第三座再有确诊，22楼住户需检疫。 5岁女童疑遭虐待致死案，女童父亲继母谋杀罪成。 外交部指日本将核废水排入大海极不负责任。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今朝一路倾紧咧，就有关未来嘅啲选举安排啊。咁喺新闻之前咧，就同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倾紧啊，继续同罗建熙倾下先。罗建熙你好 ，Hello 你好， 系啊，1872312线继续开放，听众都可以打你一齐倾噶。我就想问下咧，有关公开呼吁投白票或者唔投票咧，咁而家就话咧会系修订呢个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咁加入呢个罪行咧，咁就最高可以判囚3年嘅。点睇呢个安排咧？ 其实我觉得呢个即系其中一个喺昨日咁大堆文件嗰600多页嘅条例草案里面，其中一个最难理解嘅一个部分嚟嘅。个原因系啲咩咧？即系其实我相信，即系咁多香港市民咁多年以来，咁大家都好习惯就系、是、叫亲朋戚友点样投票啊，劝阿爸阿妈点样投票啊，同啲朋友倾点样投票啊，咁一直以嚟都系咁样嘅，咁然之后大家亦都会尝试去影响你屋企人啊、亲戚朋友，都唔好话从政嗰啲人，我哋会拉票嗰啲啦。咁我觉得即系呢一个系一个既然行咗咁多年嘅情况啦，咁有啲人去选择投白票定投咩候选人都好，其实一路都相安无事，完全冇任何问题。白票亦都唔会影响个选举嘅结果。咁其实你突然间又话要规管，仲话可能要系要最高是3年監禁嘅，咁然之后仲要嗰个俾人告嘅人自己心都系佢要证明自己系无辜嘅咁样，咁即系呢一种咁样嘅做法咧，其实系我相信系令到香港人系好反感。即係呢一個係佢本來就話唔想有咁多人有白票，咁其實即係我唔知究竟佢係咪即係意味咗就覺得佢認為自己呢個方案係不受歡迎，然之後大家就有好多市民就會想投白票，咁所以佢就想制止大家去投白票定係點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個結果出嚟咧，就係佢呢種咁樣嘅做法咧，佢越講得多，佢越做得多，佢立埋條法嘅話咧，其實就正正就會令到香港人就更加即係自己自動波就會去做，咁其實係適得其反。完全无法理解点解佢要咁样去做咯。 因为今次除咗讲投白票之外咧，不投票都唔可以公开呼吁啊嘛。选举期里边啊，第一，你点睇未来呢次，譬如嚟紧立法会选举，你估嗰个投票率你又点睇咧？你会点睇？ 我其實我覺得即係如果你同19年嗰次區議會選比選舉相比嘅話咧，其實我就基本上都覺得係一定會差咗好多噶啦。咁究竟會差到咩地步？咁可能就睇下究竟民主派會唔會都仲人去選啊？究竟仲人入到閘啊？究竟個選舉嗰個競爭程度有幾高？咁呢個都可能會有影響。但我覺得即係你去觀察一下香港嘅市民或者特別係民主派嘅選民嘅話咧，其實大家係嗰、那個即係覺得再投票嗰個意欲其實真係低咗好多嘅，即係無論你有人參選冇人參選都好，咁所以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咧，即係你禁止人呼籲又好咩都好咧，其實係完全冇助於去改變呢樣嘢。即係你要做一個政府，我覺得佢最應該做嘅就係你應該係去同選民去或者同市民去講話點解你應該要投票啊？你去或者你去做一個選舉制度係令到大家會想出嚟投票，而唔係去做完一啲嘢，你覺得我原來唔受歡迎嘅。咁我就好立多條法例禁咗佢先咁樣，即係呢一種咁嘅做法係本末倒置，同埋我都會好留意，即係例如之前喺可能一個禮拜之前，阿湯家華又好，謝偉俊又好，或者阿梁美芬都好，咁個個都話啊，其實都唔使住㗎，咁然之後大家又可以睇下究竟佢呢幾日又出嚟講啲咩，咁你咪即係可以見到所謂建制派嘅人其實點樣去看待即係佢哋自己嘅意見咯，最後就冇意見咯，政府話咩佢就會接受咯。 好，咁多謝曬你先，羅建熙傾到先，多謝曬你，羅建熙咧就係民主黨主席啊，同你傾到先。電話87231，聽下聽眾先，聽咗咁多未來選舉嘅安排啦，有咩睇法咧？鄭先生打上嚟一齊傾㗎，鄭生你好。 葉生早晨。 早晨鄭生係。 早晨早晨，咁我咧即係咧呢次咧即係選舉啦，就加入咗好多即係全國嘅即係其他嗰啲愛國團體啊，即係青年啊或者咩婦女咁啊，咁對於我哋呢啲土生土長香港人嚟講咧，即係對呢團體咧真係唔好大熟悉，即係而且香港咧都即係佢哋嘅活動咧，我哋都根本都。即係可以，即係好少參與啦，根本都唔知道佢哋啲活動啊，幾時搞啦，幾時開始咁樣係咯。咁即係你呢啲咧，肯定咧，即係中央信任啊。咁但係咧，我哋咧，即係我哋覺得我哋土生土長咧，突然間多咗呢啲咁多呢啲票咧，咁對於我哋香港人嚟講，會唔會即係缺乏咗我哋嘅聲音咯？咁對於你話投票方面咧，我一定好謹慎咁啊，利用我即係嗰一票咁樣，我一定咧即係會選啦，因為咧。即係只要即係中央啊，或者香港啲官員都成日請頭腦啊，只要咧我哋一啲本身香港一啲人啊，即係話一啲專人去參加，只要你唔係話反中亂港啊嗰啲人嘅時候咧，係絕對係歡迎呢啲人去參與，即係話呢個選舉咯。咁啊，亦都係好有信心呢啲人咧可以取得一啲支持啊，攞到啲提名票入去咯。咁我咧即係我本身咧，我就每一次選票，唔係區會、立會，我都會投票嘅。咁我呢一票咧，我一定係去支持。即係話我本身好喜歡嘅專業界別啦，咁同埋咧，即係本身咧自己都係好喜歡嘅。如果係香港人咧，可能真係對於我哋嘅聲音啊，我哋嘅追求都係會熟悉啲咯。咁我都係唔會投下票，我一定會好慎重咁利用我嗰一票去投翻，即係我喜歡嗰啲支持人咯。 OK， 好，多謝曬呢位聽眾鄭生，先同你傾到呢度。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唔好啊！ 但系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住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我谂答错咗起码四题。 我明白你而家有啲失落，但一时失手唔代表啲咩嘅。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哋去打你最中意嘅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啦。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究竟奥运应唔应该有政治嘅元素呢？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从奥运宪章里边嚟讲咧，任何嘅运动员都唔会因为种族、文化、宗教同政治因素而不能够参与嘅，而奥运宪章亦都保证咗佢哋系有一个公平嘅机会。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中国点点点，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在疫症之下，之前一些在疗养医院或者医院里面的探访院舍探访一直都受到影响的。现在看到医管局有个最新的宣布，就在下个星期三开始就会恢复八间疗养医院的特别探访安排的。不过当中有些细节的，就不是随便可以去探，都要做一些事先可以去到探的。那具体安排是怎样呢？请回医管局的代表同我就谈一下。电话旁边请来医管局高级行政经理专门负责护理方面的，有梁明在电话旁边。早晨梁明。 早晨啊，你好。 系系，咁同你仔细讲讲，可以点样探嗰八间疗养医院里边嘅一啲病人啊？ 好啊，嗱，各位听众早晨啊，咁咧就其实咧就我哋医管局咧因应呢个疫情嘅趋势啦，咁喺下个星期咧四月21号开始咧。就開始咧，喺八間療養院嗰度咧，就可以開展呢個特別探訪嘅安排。咁呢個特別探訪嘅安排就喺以下嘅八間醫院啦，就包括春坎閣嘅慈氏護養院啦、黃竹坑醫院啦、東華三院馮耀敬醫院啦、靈實醫院、佛教醫院啦、瑪嘉烈嘅麗景大樓、沙田慈氏護養院同埋博愛醫院田家炳護養院嘅。咁咧就今次嘅安排咧，就我哋咧就醫管局嘅職員咧，首先我哋就會安排咧就聯絡個家屬啦，解釋咗成個探病嗰個安排，同埋咧同佢作出預約嘅登記嘅。咁所以咧就家屬係唔需要打去呢個醫院嗰度做預約，我哋會主動會揾家屬嘅。咁第二咧就係每一個病人咧就每個星期咧就最少都會有一次探病，每一次咧就會係一位嘅訪客啦，同埋咧探病嘅時間係為期係一小時。咁咧就當然啦，啲訪客我哋都希望佢就留低佢姓名同埋個聯絡電話啦。咁有需要時咧，我哋可以聯絡同埋跟進嘅。咁關於嗰個提供呢個陰性檢測結果嗰啲個情況咧，就係、是如果係接種咗兩劑新冠疫苗，同埋佢係探訪前咧係期滿14日嗰啲咧，咁咧佢咧有兩個選擇可以提供嘅。第一，佢就可以沿用翻即係提供72小時前嘅陰性嘅核酸檢測嘅結果啦。第二，佢又或者多個 choice 多個選擇咧，就係佢做一個快速嘅抗原測試。呢個快速嘅抗原測試咧，我哋希望佢咧就自己購買同埋屋企做噶嚇。咁佢做呢個做完呢個測試之後咧，佢只需要提供一張相同埋嗰個快速測試抗原嗰個產品嗰個說明書或者係包裝盒俾我哋就得噶啦。而嗰張相咧就包括嗰個探訪者個樣啦。佢有測試結果嗰、那個 kit 嗰個張嗰、那個 result 俾我哋睇到啦，清楚咁樣，同埋咧有個揾一張紙寫翻個日期同時間就足夠噶啦。 嗯， 好啦，咁關於其他嗰啲探訪者咧，例如嗰啲未接種新冠疫苗啊，又或者只係打咗一劑疫苗，又或者打完兩劑疫苗又未夠14日嗰啲咧，我哋都建議佢咧就用翻原用嘅72小時內做嘅核酸檢測就足夠噶啦。好啦，當然啦，我哋都希望咧，佢嚟之前咧就可以咧就喺醫管局嘅網頁或者係喺我哋嗰個流動嘅應用程式 HA Go 嗰度咧，就可以填咗一個電子表格，呢、這個就健康申報先嘅。咁填咗之後咧，就會發出咗個二維碼，佢嚟到醫院就掃個二維碼，咁就可以俾職員檢查員咧就可以開始探病嘅。嗱，當然啦，喺呢個疫情之下咧，嗰、那個感染控制嗰個措施咧，我哋都係要嚴謹去執行嘅。佢嚟到嘅醫院範圍一定要戴外科口罩啦，同埋咧要量度體温，同埋申報個人嘅健康嘅，咁入去醫院前一定要洗乾淨隻手嘅，就係、是、探病之前一定要清潔雙手啦，咁同埋係嚴禁佢係唔可以喺病房裏面飲食嘅，咁咧就希望佢咧即係逗留翻喺佢探病嘅病人嘅附近啦，唔好喺個病房即係徘徊或者走動啦，咁同埋咧，佢如果係完成探病之後咧，就要盡快嚟開翻個病房同埋醫院。咁、以下人士咧，我哋都希望咧就暫時就唔好嚟探啦。嗱，包括嗰啲有症狀嗰啲啦，例如發燒啊、有呼吸道感染啊，或者係失去味覺啊、嗅覺啊，有啲腹瀉啊或者氣促嗰啲咧，我哋都唔希望佢呢段時間嚟啦。咁咧就同埋咧有呢類另外一類咧，就係、是、正接受嗰啲檢疫感呢個檢疫令啦。又或者係強制檢測以下嗰啲市民，而係佢個嗰個結果未出嘅。同埋咧，如果佢係28日之內咧，就接觸過嗰啲COVID-19 嘅病例，而係正在係進行呢個醫學監察啊，嗰啲都唔係唔好嚟探啦。咁同埋孕婦啊，同埋14歲以下咧都唔好啦。 OK， 好。 咁所以今次咧，如果探病完之後咧，佢亦都可以咧即時同病房咧約下一次嘅探病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今次嘅安排。 頭先好仔細講咗啦，梁明有關即係嗰個安排。我想問啊，頭先第一個你就話大家唔使打上去揾醫院嘅，醫院會主動聯絡翻啲病人嘅家人啦，再安排啦。有冇話等到幾耐都冇收到電話就可以揾你哋啊？有時好心急嘅，咁耐冇探過。 即係咪而家打緊㗎啦？開始你哋都揾緊㗎啦。 今日我哋開始咧就會主動咧聯絡嗰啲即係療養院，依八間療養院裏邊嗰啲病人嗰啲家屬嘅。咁咧就因為咧我哋今日先開始做，因為咧就其實21號做啦，我哋今日已經提到一個星期咧就會主動咧就通知家人啊可以探啦，同埋一啲探病嘅細節同佢哋去解釋咯。咁所以咧我哋用即係 理論上幾多日會打曬啊？你哋？ 理論上批判病前會打曬，啱你講得啱。 即係21號之前應該打曬㗎啦，應該。 啱，係啦。 咁真係到21號前都收唔到電話嗰啲，就可以揾你哋啦啩？係咪啊？嗰啲就 係當然可以啦，當然可以啦。 好。 因為我哋係首次係八間醫院先嘅，咁我哋咧就會一路咁樣睇住嗰個情況去再做。 嗱，頭先提過咧，就話若果打咗兩劑疫苗又等咗14日嘅話咧，就可以用一個快速抗原嗰個測試嚟到交俾你哋啦，頭先講咗要影相啊等等嗰啲，但翻返問題啦，就係呢啲快速抗原測試，我見衛生署舊年又講過話，其實有啲產品都係準確性存疑，有啲專家又話其實呢啲而家未有註冊啊監管制度，驚唔穩陣喎，點解揀呢個快速抗原測試咧？ 嗱咁嘅，因為咧其實咧，佢如果完成咗呢個新冠疫苗，而又期滿14天咧，我哋都相信咧佢已經有嗰個抗體喺度噶啦。咁不過咧，我哋今次加翻呢一個快速抗原測試咧，係額外一個安全嘅保障嚟嘅嚇。咁同埋咧就係再俾多一個選擇，我哋嘅市民即係如果完成咗呢個新冠疫苗咧，佢就除咗呢個用呢個核酸檢測咧，仲應該可以多一個選擇可以做一個快速抗原啦。系当同埋咧就系一个即系额外嘅保障咯，我哋叫做 咁呢个有冇话拣边只噶？定系随便喺市面上买到边只都得噶啦？而家 其实而家市面上咧，我哋都系即系建议咧，啲市民咧就一般嘅经验咧，我哋都会喺嗰啲各大嘅超级市场啊，或者系各大嘅注册嘅药房咧。咁嗰啲我哋都相信咧，喺而家呢個情況咧，我哋會接受到嘅。 咁即係唔係即係是但揀一隻都得啦，即係總之買到翻嚟得噶啦。你哋冇清單啫嘛，係咪應該？ 暫時嚟講咧，我哋都唔會話揀邊，即係建議佢用邊隻牌子，因為市面上都好多牌子啦。同埋咧，點解佢要攞埋個說明書同埋包裝翻嚟睇咧？咁我哋就係啲職員亦都會核對下嗰個質素啊，同埋嗰個回收嘅情況係點樣咯。 即系有可能做完翻嚟又跟住喂呢只唔得咁跟住带回头都有咁嘅可能性啊！真系 哦，都我哋因为咧，其实我哋同嗰个访客或者系做 booking 嘅时候咧，我哋就其实就会清清楚楚讲声同佢讲得，即系希望佢会即系明白嘅情况之下咧，做晒头先我哋讲嘅准备咯。包括你话点样去买嗰啲啊？喺各大嘅超市啊，佢会去买啊咁样咯。咁我哋暫時嚟講咧，都冇話指定話邊隻牌子得，邊隻牌子唔得嘅咁樣。 我見有專家，譬如梁子超醫生，佢就話啦，驚呢啲測試準確度低啊，失準嘅話咧，又驚令到院舍甚至社區大爆發。如果市民本身健康驗到佢係染疫嘅咧，咁到時又驚虛驚一場，加重埋醫療負擔添，咁就好似講到唔搞好就搞咁喎佢啊。 嗱，其實咁嘅就我哋點解會用呢個快速抗原測試嘅咧？其實主要咧都係因為咧嗰啲新冠疫苗嗰啲接種者而係完成咗14日之後咧，如果佢係真係即係完成曬又夠14日咧，我哋相信咧嗰個探訪者咧已經有抗體啦。第二咧就係呢個快速測試咧，只係一個額外嘅保障，一個額外嘅保障。咁係咪好多因為暫時嚟講咧，我哋都未收到咩任何消息咧，即係邊一隻呢個抗原測試嘅試劑咧，係即係會有一個錯誤嘅回收出咯。咁所以咧就我哋都係當佢係一個額外嘅保障咯，對呢個家人，對呢個病者。 OK， 好，好啊，咁同你傾到先啊，梁明，多謝你先，同你傾到度。梁明咧就係醫管局高級行政經理，專門負責護理方面嘅。咁大家有冇啲家人喺療養院留醫又想去探佢咧？之前見啲安排點，而家新安排係點咧？打嚟一齊傾下，電話1872311，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政府公布修改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立法会分区直选议席减少至20席。立法会议员梁志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不会考虑再参与直选。他又认为，现时将全港划分为10区，各党必须事先协调，否则最后只会两败俱伤。被问到会不会转战选委界别出选，身兼新界社团联会会长的梁志祥说，有知名度的人士会较占优，会审视有意参选人士过往的言行，强调自己只会提名爱国者。另外，全国青年新增为选委会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代表，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梁宏正认为，参选选委界别的人士应该聚焦年轻人事务，亦都要兼顾国家发展。当局昨晚将新增的3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居住的深井丽都花园第二座列为受限区域，截至凌晨一点，大约78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强制检测行动由昨晚开始，至到朝早7点结束。当局在丽都花园第二座设立临时采样站，为居民采集鼻腔和咽喉合并拭子样本检测。行动之中，当局派人到访大约280户，当中大约35户冇人应门，包括确诊个案同埋可能已经接受隔离嘅住户，亦都有可能部分单位系空置。当局话会有措施跟进。喺受限区域内已经进行检测嘅人士，可以朝早7点起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在向定名人员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由指定出口离开受限区域。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宗属于本土病例，来自云南，其余11宗属于境外输入病例，分别来自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和四川。另外新增12宗是属于无症状感染个案，全部属于境外输入，2宗当日转为确诊。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消息说，民主党前参议员多德今日以非官方形式率团访问台湾，成员包括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以及斯坦伯格。台湾中央社引述知情人士说，多德的访问团将会在台湾逗留3日，期间将会同蔡英文总统、台湾安全部门和外交高层见面。路透社引述白宫官员表示，此行是属于非官方性质，是为纪念台湾关系法通过42周年，是应总统拜登的要求派团访台，传递美国对台湾以及民主的承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2-3日多云同有几阵雨，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46点，升249点，总成交金额121.7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0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82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19元，升11元；美团286.6，升10.6；南光嘉宝服务52.2，升7毫。东方海外国际109.2跌16.2，

九点八个字啦，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刚才有讲到咧，就系医管局啊辖下咧八间嘅疗养医院嚟紧咧有啲特别嘅探访安排。刚才请咗佢哋代表咧有讲解新嘅安排啦。咁但系点睇打嚟讲啦，1872311。另外啦，对于未来嘅选举安排，寻日政府都讲咗好多啦。咁大家点睇1872311？听下大家嘅声音先。有卢先生嘅，卢生你好。 你好，早晨 。 阿姓卢嘅， 系卢生你好，请讲。 阿余生，咁我想听下咧，嗰、那个完善选举制度啫。 嗯， 即系嗱，好似平时我哋啲假日咧，就一家大细或者同一班老友记咧去酒楼食宴，倾下近况嘅。咁特别你又倾到嚟紧嗰个选举咧， 嗯， 问题就系、是、无论前后或者当日都会倾下，喂，你去唔去投票啊？点啊？咁啊？咁会唔会喺酒楼？百台有余啊，因为乜？若讲倾呢个问题，话投呢一话唔投，算唔算系有触犯到呢个国安法？话问题就喺呢度啦。 嗯，有关呢个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啦，呢、這个。不过头先同汤家华倾，佢就讲话应该呢啲朋友间倾就应该冇事嘅，因为又唔属于一个公开嘅活动。 但系酒楼都系算公众地方嚟噶嘛？ 嗯。 咁啊，即酒樓盡，即叫啲人唔好講嘢咩？係咪食嘢就係食嘢，食言不食不言，寝不語咩？即唔想講嘢咩？係咪啫？最大問題就喺呢度，即就嘅事。當日啊，選舉個人，我相信都無論屋企人好朋友好，都會傾到呢個問題嘅根本就 係 啊，就係、是、擔啊擔心，尤其是。好多啲長者嗰啲同，即係呢幾日講都係擔心呢個問題。 嗯，明白明白，即係始終都有啲擔心啊！聽到呢個法例嘅修訂方案，多謝盧先生提出你嘅意見先。仲有何女士添，何女士你好。 你好啊，我是何女士啊。 你好，你好，何女士。 你好，你好， 系，请讲。 诶，冇啊，那个完善选我睇到咧，完善选举制度咧，咁基本上咧，香港嘅市民已经冇声出噶啦。而家係唔講嘢都犯法嘅，即係叫人哋去即係或者大家一齊去商議一下投唔投票都犯法嘅。咁好似所有嘢咧都已經成為一個法律裏面鉛制咗人民嘅一個聲音。跟住你話有自又真係有言論自由咩？已經香港已經冇啦，我睇唔到有，因為有少少話唔啱，你都話去立法去管制，好似比大陸更差。咁跟住。就是那個完善選舉啦，基本上是完全是倒退啦，我覺得冇曬自由，冇曬民主噶啦已經。但是所有官員咧繼續喺度唱好嘅，所有嘢都話唔關事。咁但是你睇到唔追究咩？又追究嘅喎。咁呢啲係咩咧？咁咁我哋土生土長喺香港長大嘅咧，明眼人睇到曬，而家只係大家喺度呃大家喺度繼續咁生活咁解嘅啫。 嗯。Okay, 是啦，呢个就系我嘅意见。 好，多谢何女士打上嚟分享啊，同你倾到先，多谢你。仲有吴先生添，吴先生都打上嚟1872311嘅。吴生你好， 早晨啊，叶生、叶冠霖生。 早晨，吴生你好，你好，你好，请讲，请讲。 我咧就摆明咧，嗱，自细出世就香港土生土长，受咗香港教育几十年， 嗯， 即系做嘢都系受紧教育噶啦。是不是适当时候嗌唔好就系人都知噶啦，同细路仔教都系咁话噶啦。咁而家关于投票嘅问题，投白票又话唔主张，废票又话唔得。而家喐啲国安法，我哋可以点做啦？ 自己投就得，佢话煽惑人哋就唔得。 啊，讲讲，政府做嘅嘢唔系100%啱噶嘛？ 嗯， 美国政府啲人纯熟嘅，支持政府啱嘅。好似好话唔好听，好似呢个奥运，中国奥运嗰时，香港人几兴奋啊，几多支持中国，支持香港社会啊。 嗯。 系咪个马有马竞赛？嗰时我哋嘅心理好正常。香港人真系唔中意政治嘅。咁你而家呢个选举制度系咪好完善咧？投票反映到啦，好似呢个阿布泰咁样，香港人就系中意。你咁样打压咧，逼爆佢要买爆佢嘅，呢啲咪香港人嘅心态咯，冇政治意识噶，系嘛？好似五十，即系好似个 地區選舉佢要選舉章啊，35+1，咁又啲市民自發噶嘛，咁嗰啲舉辦嗰啲人真係慘啊，係嘛，全部坐監。 嗯 ，OK， 好，多謝曬吳先生嘅意見先啦，同你傾到呢先。 你睇下，老細個秘書日日都扮到彩雀咁靚噶， 靚先至可以做秘書。No， 佢做咗秘書30多年噶啦， 做秘書一定要後生。No， 呢個星期喺維基百貨裏邊會為你帶嚟秘書攻略，希望你喺國際秘書日都可以做一個出色嘅秘書。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钟，香港電台第一台，那些年，張維基。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中央落重药之下，政治生态必定会出现变化。香港能否乱后大治，还是系政治重构，反而造成更复杂的利益和权力竞逐，深层矛盾没完没了呢？尚未可知。张炳良，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9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跟住落嚟又讲翻疫苗气泡啊！寻日节目都讲咗好多啊，咁啊见到喺疫苗气泡嘅概念之下咧，对各行各业嘅要求都有啲唔同噶。其中大家关注系饮食业界方面，头先就讲啊，第日如果要系用旅游气泡去到有啲放宽措施嘅话咧，员工就要打疫苗啦。顧客方面都有得揀嘅，咁若果你冇打疫苗又肯用安心出行咧，都可以去幫襯一啲譬如六人台啊，即係唔係 clean zone 啊，唔係特定範圍裏面嗰啲都仲可以去。咁到酒吧業界方面咧，就員工如果要復業嘅話咧，員工就要打疫苗啦。咁但係其實講到咧，對顧客咧都要打咗疫苗又用安心出行咧，先至可以咧俾呢個酒吧復業嘅。咁咁業界又會點睇呢啲安排咧？電話旁邊請嚟由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創會會長梁立仁一齊傾下。早晨，梁立仁。 早晨。 係啊，聽到有得復業啦，不過就有啲條件嘅，員工要打疫苗，客都要打埋疫苗喎。點睇啊？ 咁首先都好在政府終於聽到我哋意見，有個時間表出咗嚟啦。 嗯。 即係一路無兩可咁，其實都冇辦法。咁而家有個時間表出咗嚟，不過就附加咗個條件，就係、是、員工要打曬疫苗先至可以翻工啦。咁其實呢方面要同政府要有個細節。咁亦都可以好開心，就係即係政府睇到今次嗰、那個係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誠意啊。因為自從前日公布咗啦。咁其實都已經約咗我哋業界呢個禮拜會有個會面，去傾到翻啲細節。咁其實呢兩個只不過題目嚟嘅啫，即係你話員工打疫苗啊，或者顧客打疫苗，我諗着重在喺裡面嘅細節，佢嗰個點樣去釐定，即係例如員工嘅你係咪有啲長期病患啊？琴日都已經答咗，我哋前日啱啱公布嗰陣時候就好多傳媒訪即係問嗰陣時候，我哋就。啊！擔心會唔會有歧視嘅問題啊？歧視啲員工長期病患啊，要炒咗佢。咁好快啦！咁你見到政府反應好快，今日陳肇始都已經出嚟喺電視上講：哦，只要我哋有醫生證明咧，就可以噶啦。咁就點樣證明咧？詳細咧咁啊喺嚟緊嘅細節公佈。咁就起碼解決咗呢第一個人。問題先，即係員工嗰方面。不過又有啲其他即係細節要 上。不過呢度都想問問嗱，員工頭先講有長期病患或者咩醫學原因唔適宜打嗰啲，有解決辦法啦，似乎。但係冇啲人係可能因為我係自己選擇，我係唔想打住睇定啲先咁嗰啲。而家業界嘅情況點樣啊？你見到有幾多打咗啊？有冇啲頭先我提嗰啲情況啊 ？OK， 咁其實我哋就即係我淨係講酒吧業界啦。咁因為餐飲業界太大，我哋變相咗就撈混咗。如果講酒吧業界，我哋都特登做咗統計嘅。咁其實喺差唔多成個月前啊，啱啱出咗疫苗冇耐咧，咁就當時大約係有個統計就有 20% 就已經打咗第一針啦。咁就咧有20几%咧就已經登記，即係已經登記咗。咁其實咧呢兩個數字咧都已經過咗50%嘅，我相信而家。 係啦，咁就大約係剩翻有 20% 度咧，就真係話不適合接種，因為我哋做咗統計翻嚟，咁就其實我哋自己酒吧業界裏面，其實嗰個對疫苗嗰個接種嗰個推動其實幾高，因為我哋本身已經算喺停業當中啦，咁但係自己亦都要諗好多方法啊，或者點樣去加強自己嗰個同政府要求服藥嗰個籌碼，咁其實業界裏面都幾配合去做呢件事。 咁所以但会唔会有啲员工其实如果係捞即係做开你哋呢一行嘅话呢，佢唔打疫苗基本上会唔会好麻烦啦、啊、因为你又开唔到个酒吧，咁你又唯有点啊劝佢唔返工啊定点啊，会唔会有呢啲难处啊？ 我諗如果会出现呢个问题都好少数嘅，即係头先讲其实员工嗰方面得两个选择，一係打咁一係就因应即你係唔打得。咁就我諗都要係細節嘅嘢要傾得好清楚咯，即係員工嗰方面真係要選擇啦。咁大環境裏面應該個跟返大方向啦，即係我哋始終停咗咁耐，開唔到，咁其實都要食飯㗎，係。 嗯，咁係咪即係你聽落其實員工應該都唔係因為醫學原因基本上都會肯打㗎啦，應該都聽到啲有冇聽到風聲 㗎？都收返嚟嘅消息都收返都正面嘅，而家暂时大部分都 OK， 即係员工方面似乎大部分都处理到啦，咁客嗰方面啦，咁而家话客都要打疫苗，你点睇呢个要求呢？ 嗱，客嗰方面呢又係剛才讲啦，呢个只不过个题目里面，我又係睇一睇题目里面嗰个细节係乜嘢，咁要同当局开会问清楚一样嘢，就係嗰、那個責任性喺邊度？係啦，即係如果個客人佢係嗰個檢，即係嗰個我哋嗰個點樣界定嘅？即係嗰個責任性係喺個客人或者喺個政府度啊，定係喺個場所裏面？咁如果喺個場所裏面，即係你呢個冇打嘅，偷偷地入咗嚟嘅，嗰、那個責任喺個場所度咧，咁其實咧呢、這個就完全唔可行嘅。因为会牵涉到好多不必要嘅纷争啊，亦都我哋冇咁嘅权利啊。点样去厘定个客人系系咪真系每个要查啊？因为又要牵涉到有啲私隐啊，即系好似就系禁烟咁简单咧。即系时常不时都有听到，即系啲客人同员工方面有个争执喺度啊。咁就。呢方面要讲得好清楚啦，问清楚政府，喂，你后面嗰个细节系乜嘢？ 细节就未知啦，但大方向同局长倾过，佢就话啊，而家有个智方便嘅流动应用程式，有啲电子针卡嘅，咁可能可以展示俾嗰啲酒吧店员睇咯。我谂类似安心出行咁啦，即系展示啊俾你睇，咁就你哋负责把关咁得唔得？若果系咁嘅话， 我哋可以负责睇，不过佢嗰个厘定嗰个真假，而家安心出行个 S 都有假啦。系啦，嗰、那个过去去俾你显示咗，咁你系咪要对埋身份证咧？我哋又唔系执法部门，有冇权去做呢样嘢咧？咁如果做呢样嘢，同时我哋嗰个工作量系咪有一来有咁嘅权利咧，同埋嗰个 workload 系咪可以做到咧？即系你要特登搵个人喺门口去，即系好似入闸咁啊！麻烦先生身份证，麻烦唔该针卡咁啊，又要对一大轮。究竟系咪可以实际运作到或者执行到，都要真系当局话俾我哋听，有咩配合到，或者我相信系冇，即系呢两件事可以行到落去，即系你系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或者点样，或者有机会去我哋即系做好啲，会唔会推快啲咧？要喺个过程当中微调咯，即系政府真系要用心去协助，因为你都知道即系咁耐以嚟，好多时都有啲大政策掉完出嚟就。后面啲细节就冇咁啊，变相咗之后出现好多问题。 O K， 又唔去调整。 明白。 其实 嗱，我当 O K， 当解决到呢啲问题啦，咁啊翻嚟大去到思考。今次而家成日都话香港而家接种率都唔高啦，呢、這个绝对都仲要加把劲啦。若果俾到你哋服业，又解决到头先嘅问题，客嗰度会唔会都少一大截咧？你点评估咧？因为要打完疫苗先至嚟得酒吧饮酒喎。 客相信会有所影响啦，即系。啲客人未打或者選擇性，冇辦法噶啦，即係唔擔心，即係我哋又冇生意， 變到而家要求佢開翻，咁開翻嘅，咁佢有個限制喺度，亦都希望係可以盡快去陸續放寬翻對我哋限制或者對客人嘅要求。咁另外一方面係政府應該加大力度喺個思維上面，係擺喺點樣令到市民多啲信心。 嗯。 系啦，即系佢一个大前提，我哋冇任何嘢讲噶，即系安全系啦。咁就佢一个防控疾病措施已经去一个大前提， okay. 一个紧急法，我哋已经冇任何嘢去做到啊。有希望政府真系做好啲，喺唔同嘅诱因里面，即系俾多啲市民嘅信心，点解要咁样做啊 ？OK， 即系都计埋客嘅因素啊，你都系开得到。即刻盡開嘅啦，都哪怕客可能少咗，都照開啦。 因為萬一神落，即係難聽啲講，起碼有個日子係。 O、okay. K， 好，最後想問埋咧，就今次特首都提過咧，喺防疫抗疫基金嗰度咧，向你啲關閉咗咁耐嘅處所咧，多一期津貼，大概4亿嘅呢個，幫到幾多手啊？ 第一就有好過冇啦，咁啊之前好硬咁啊話一定冇噶啦，冇曬錢。咁呢次去話有。个补助咯，咁就我哋估计政府应该去会睇出到个时间性嘅问题啦。咁、就因为依据佢4.0嗰个赔偿机制咧，咁就每个处所如果系强制被勒令咧，咁就之前系有50,000嘅。不过咧是一个很短时间一次性的资助， okay. 冇理由系喺一个咁长时间里面都系咁样计算。 所以今次有冇收到风？大概几多啊？你哋？ 其实未有收到风嘅，咁你四亿，我哋其实都计紧数，我哋你被勒令场所，大约有几多间，咁啊除几多，咁啊唔知佢预咗用剩啊，定系真系计晒或者个实际数字啊，咁亦都好多已经执咗冇得攞啦，系啦 ，OK， 咁所以就除落几多有冇计到？ 系啦，要同佢倾啦，即系应该政府唔会咁。 Okay. 不至去做一个动作就是求其俾你哋， okay, 就俾你睇到咁。 好，多谢先，梁立仁倾到先，多谢你。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女权主义又叫做女性主义，主要指以女性嘅经验为本，追求性别平权嘅运动，包括消除性别嘅定型观念。争取为妇女创造同埋男子平等嘅教育以及职业机会等，女权主义挑战例如生育权、堕胎权、受教育权、家庭暴力、产假、工资平等、选举权、性骚扰、性别歧视同埋性暴力等议题。 女权运动喺西方社会兴起，以18世纪嘅启蒙时代思想为起源。认为当时的社会建立在一个男性被给予比女性更多特权的父权体系之上。早期的女权运动通常被称为第一波女权主义，跟住就有第二波、第三波和第四波。之所以称为波，因为它就好像海浪一样，一个接一个，永不间断。第一波发生在19至20世纪初，目标是促进女性获得投票权。第二波是女性解放运动，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目标是为女性争取法律和社会上的平等。第三波发生在1992年前后，它的特点是注重个性和多样性。第四波从2012年开始，特点是利用社交媒体打击性骚扰，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和强奸文化，最著名的就是 Me Too 运动。 踏入2021年，是不是会有第五波的女权运动呢？那就不妨看一看梅林达·盖茨 Melinda Gates 在去年7月推出自传《提升的时刻 The Moment of Life》这本书。究竟梅兰达·盖茨是什么人呢？原来在全球富豪榜多次成为首富的比尔·盖茨 Bill Gates， 他背后的女人就是梅兰达·盖茨。他的女权运动根据是，当你提升女性，也就是提升了全人类。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提升的时刻》，作者梅林达·盖茨，由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